AKB ガーリーは、 好，大家好啊，咁啊嚟到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咁啊今日都叫好荣幸啦，咁啊揾咗位帮手上嚟嘅，咁啊除咗我同阿 Hammy 两个之外啦，咁啊仲有阿照旧啦，又话我哋嘅大佬啊阿添哥上嚟帮手啊，咁啊阿帮手出咗声嚟， 系大家好啊 Tommy 啊，第一次上嚟嘅。 你唔係第一次上嚟噶啦，不過第一次上嚟我哋呢個錄音室啫，係啦，係啦，係啦，嗱咁啊，各位嗱都呢兩個禮拜啦，都發生咗一啲叫都唔少事情啦，咁啊就先講呢單先啦，都算係一單都年年都大嘢嚟噶啦，咁啊佢呢單嘢出咗之後咧，我突然之間我覺得我上個禮拜一個標題上係白痴咁咯， 咁啊講咩？講 嗱就係2016年 NHK 紅白歌戰合紅白歌合戰嘅公佈名單出咗啦。咁啊，我上个礼拜系曾经提及过举办嘅，因为嗰单嘢真系好，依家会好危嘅。点知咧，一棍殴埋嚟就同我讲话出得，哇！咁我真系， 我都发达啦， 我发达添啊，净系 一巴打。 因为我都预计到应该举办 46应该系有机会入噶啦。 有嘅， 因为你今年你睇得到佢个势咧，真系太劲啦！啱啱出咗销量，佢已经过咗400,000。 系啊，二人的季节 系啊，已经系二人的季节第三只 single 已经去到400,000啦。咁个即系势如破竹，我正式叫做咁，你红白唔揾佢，真系好难揾，再揾第二啲人噶啦。 唔系最近 PAP 都揾啦 ，PAP 梗系啦 ，PAP 有啦， 因为太红啊嘛 ，PAP 呢个后话啦。 基本上今年最红嘅嘢都有齐晒。 啊系啊， 咁你始终你第一首歌你爆起咗，咁样有个印象，咁梗系当然有个好大嘅优势啦。 OK， 咁跟住 keep 住都 keep 咗个势。嗱，咁嗱，今年红白歌合战啦，咁啊就48同埋板道啦，咁結束出三隊嘅啫。咁啊，板道兩 team 都有份啦。咁呢個就唔多點講啦。 依家唔使講， 唔使講噶啦，係啦，一如所料噶啦。 係啦，因為九度八巴俾人冚埋落，都唔知算咩事啊。 算啦，你冚得開心就得咯。 個問題變咗我成個，咁你知啦，我標題我用到諗噶嘛，突然之間諗住諗啲爆啲嘅標題啊嘛，點一巴冚埋嚟個成個標題上傻仔。 所以有時唔可以亂咁立 fit 咧， 亂咁 FF 啦。 好啦，咁又唔係 FF 嘅，咁啊喂，咁啊咁講翻NHK 紅白歌合戰啦。 好。 咁啊咁啊女子組啦，咁啊就係AKB 咁啊係今次係單獨出場啦。咁但係嗱。因為睇翻咁啊 ，NMB 同埋 SK 都俾人翻咗出嚟嘅。咁但係就 上年佢已經冇咗啦。 係佢唔係 SK 上年都冇嘅。 SK 同 NHKT 都冇，淨係得翻 NMB 啫。咁而家今次連 NMB 都冇埋， 即係嗰一半都冇埋。 NMB 可能因為今年阿彩姐冇唱《神間劇》主題曲啦，所以咪唔揾佢咯。 哦， 唔係因為其實 HKT 俾人翻咗出嚟，其實我真係有啲意外嘅。 哦，我都好意外。 因為嗱，你睇翻總選嚟講啦，咁阿子源你嗱。以林庄嘅形式，24,000票林庄，咁加上仲有阿神七入边，仲有樱花啦，仲有就喺选拔入边，仲有排第系咪第十啊？玉瑶啊， 系 啦， 第九 玉瑶啦。咁讲真嗰句，咁以我再拖估计嚟讲，其实以佢呢个势，今年应该好大机会入翻红白嘅。咁但系问题，今年又系衰咗，咁我都真系 唔系，我个人分析咧，就觉得 HKT 咧，始终仲未有啲系好 hit 度嘅歌出现啊。 咁啊系， 因为靠总选咧，其实吸引力咧唔系好足啊。尤其是NHK 咧，其实佢可能都系睇歌嗰方面嘅 quality。因为你今年咧睇，其实 overall 嚟讲睇翻嗰啲销量啊、成啊，其实都远远唔及举版46。所以其实我个人来讲呢，如果你计即是 hit 到呢，我觉得呢板道真的劲过48好多。 其实以往红白呢，一是就讲销量，一是就讲话题性。咁你就 HKT， 因为 AKB 本身 keep 住有话题性，就叫做有得留低啦。咁但其他嗰啲就keep 住都冇咁樣，咁你叫上去就有啲勉強， 有啲勉強咯。 話題係因為上咗個手， 係啦，突然間紙飛機啫嘛，咁你紙飛機都冇咁樣，即係點樣冇啦？ 即係冇咯，係咯，今年冇話題，所以就好難 收市都緊要噶嘛， 冇錯啦，跌緊啦， 係咯，尤其今年冇 SMAP 啊，唉， 唔係啊，佢年年都咁鬼悶，係唔係咯？佢跌 有冇 SMAP 都 再跌就再跌多啲， 再跌多啲咁， 真係大鑊真係， 咁啊， 講翻正題。 咁啊，另外啦，咁嗱，咁讲翻先啦，咁啊嗱 ，NMB SKT 又唔好理啦，咁都俾人飞咗出嚟噶啦。咁嗱，就讲翻今年 AKB 咁嘅个红白咁个AKB 咁今年就出现红 NSK 红白啦。咁但系问题，今年得48个人嘅啫喎，今年 冇错， 系啦。咁啊，就以投票嘅以投票嘅形式决定边48位成员出席今次红白大赛。 全 group 全 group 系 AKB。SKE、NMB、HK 同 NGT 五團咁樣投票， 全員參與啊， 係啦。咁啊嗱，呢單嘢出咗之後咧，其實就有好多人都有啲人咧就就希望可以入啦，但有啲人其實就鬧嘅。其實我對於啱啱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其實我係好唔撚中意呢個消息嘅。 哦， 因為嗱，你諗下啦，其實你衰啲講句，你成個 group 48个人咁樣出啦，咁你變咗其實你有啲係衰啲講句啦，有啲係因為已經要畢業啦，咁變相就真係冇乜機會出噶啦。咁雖然佢出嘅話，都唔通常都唔會有應到佢噶啦。 鏡頭 啦，咁但係都叫起碼佢又有個出過一個叫last 紅白啦。咁但係佢而家嘅目的就係、是。会拱咗咁变咗就即係 top 嗰48个出嚟嘅。咁即係。 唔係投票嗰48个。 咩投票嗰48个咁即係为咗係 最高最高票数嗰48个出场。 即係观众或者大众係觉得最 top 嗰48个囉。 係係 係。咁呢个模式咁变咗就係有个好虽然你感觉上係一个好个人感觉上是一个不是几好的、做法，但是问题若果是商业或者是考虑来讲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最 同埋最重要的一件事咯，话题咯，你要做啲话题出嚟啊嘛， 咁呢个都是的， 咁点样吸引到人看，点样吸引到人去支持咧，系咪先？ 咁但系几时截止啊？ 未講， 冇辦法。 就話12月初就會公布嗰張。 唔係，個情況就係咁嘅。12月8号咧就會嗰、那個就可以投票，就用嗰個紅白嗰個 app 去投票嘅。 OK。 咁我你 download 完個 app 之後，可能要做啲登記完之後就可以投票俾你中意個 member。 同埋唔知點解要 check IP 喎呢個？ 呢啲再後話啦，可能我依家都未 咪知咯呢啲。 唔係到時IP 嘅嘢好易搞啫，唔難搞嘅，即係只係個問題就係佢又應該係林族紅白嗰陣時好似一個星期定唔知淨 係。最初公布就係話12月初會公布投票嘅程序同埋 程序咯。但 係 問題 同埋公布將嗰啲名單擺曬上去個 係啦。但問題好似係最 last 嗰個一刻嗰一分鐘咧，先知道邊個做 center 噶嘛？ 邊個擺位？ 係最應該係臨開show前一日先截止嘅，我記得。 哇咁蚊啊！ 喂，臨開 show 之前嗰一日先至公布邊48个。 係48个。 咁問題表演嗰陣時先話俾你聽係邊48个排位。即系 center 系边个，第二行边个，第三行边个，系咁样咯， 系咁样定。 哇，点排布啊？ 唔系到时排，可能 佢一早就30号，佢哋 应该31号 知。佢哋排演嗰时已经知噶啦。咁但系问题系，对外公布嗰一时就30号表演剩翻先同你公布。 即系唔系 应该系29号公布嗰个有边48个入咗去，咁但系就唔公布个排名票数。 咁合理啲。 节目嘅时候31号，咁啊，应该我谂节目。 公嗰、那个节目叫做表演嗰阵时先知道 表演之后先至公布， 唔系表演， 唔系表演，唔系，因为佢要表演嗰时候系个成个系成个排位出晒嚟噶，即系你第一位第一位center 啦，咁第二第三位 睇下到时用咩方式，即系个详细形式到时会。 唔係到時，唔係睇表演嗰時 就 知道啦。依啲其實都係大家估下估下啫。 技術上嘅嘢嚟嘅啫， 好簡單嘅嘢嚟嘅，其實唔難嘅。我估其實佢哋排演都唔需要好耐時間嘅。 排我諗起碼都要一個鐘頭啦。 我驚佢排隻字咁都要。 唔係可能都 字 排 字。今年唔玩， 字 已經兩三年冇玩㗎啦，字已經。 好似畢咗業㗎咯，佢都之前講過話從。 系啊， 玩字呢样嘢。 唔系，不过今年佢若果咁样出发嘅话，其实都叫一个叫， 唔系都有制造话题性咯。如果 对 member 嚟讲压力好大咯， 另类总选啊，变成一个 冇办法，因为始终呢件事唔系营运啊嘛， 而家仲系唔使钱嘅总选啊。 唔系呢单嘢其实唔系营运提出噶嘛， 系 NHK 嗰边提出噶嘛，所以呢个 兵哥， 所以因为佢揸住咗 NHK 揸住咗呢样嘢嚟同你 argue， 所以佢你冇得 say no 啊嘛。 唔系 好玩，好玩咯， 我个人。觉得点解今年会玩啲咁嘅嘢咧？因为记唔记得两年前咧，AKB 系咪全股一齐做红白嘅？ Uh-huh. 但系当其时咧，其实你睇到后来7个咁乱噶嘛，佢每一个 member 都有一个人跟住噶嘛。而另外系啊，所以你其实睇翻嘅话，NHK 其实喺嗰次嘅红白面，其实佢消耗咗好，投放资源实在太大，我可能觉得事后觉得唔划算啊。 所以就索性咁样好似旧年咁 cut 咗另外两队，咁啊净系揾咗有 NMB 上嚟，跟住就今年嘅话就索性不如咁啦，我再悭水啲啦，咁啊直接索性就咁样拣四廿九先啦， 系啊， 咁啊系啊，多翻三个 quota 出嚟啊嘛， 正常啊，第一、第二同埋都太。佢哋太多人啦，應該好難控制。 我仲以為 Veda 都優質激親 嘅，算啦呢啲。 唔係因為你睇翻當年咧，我之嚟睇咧，你其實咧後台入邊咧，喺48官後一個休息室入邊出邊咧，係成扎黑色西裝嘅記者喺度咧，跟住拎咗一個二個咧攞住張紙咧嗰、那個 member 個名成咧，走嚟走去㗎。 個彩排啊嘛， 係唔係彩排？喺彩排或者空本番之前啊，都係咁樣騰嚟騰去㗎，所以。加上咧人多得滯咧，有陣時咧嗰、那個staff 行開咗之後咧，揾唔翻個 member 咧，要走嚟騰嚟騰去嗰啲， 要嘥好多人力物力咯。 要特別額外揾多300多個啊，係啊，所以你今年若果你其實你如果喺嗰個成本嚟講嘅話，咁事實上佢有咁嘅決定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就喺飯嚟講個心情就唔係咁好咯。 梗係谷起佢啦，谷起 啦，做啲話題出嚟啦。 好啦，咁啊希望啦，咁今年都紅白姑蘇啦，係。好啦，咁啊另外一單啦，係喎，講埋先，咁有幾個 member 都想係紅白 last 場噶嘛，我記得好似 係 啦。咁嗱。有几个我相信应该冇行噶啦，咁马球，仲有就系梅田定赖嗰啲咧，应该冇行噶啦。 马球直头未讲几时走添，个正 唔系佢应该出年先有噶，佢应该 唔系佢话写年内嘛， 年内唔系年 写讲咗年内噶。 哦，咁啊咁 ，OK， 咁应该今年底咯， 系10月30日前系嗰一日走咯，而家 拆礼物日嗰拆礼物附近咯，应该系我谂应该。 知啊，要睇公布啦，因为我啲嘅都揾未出啊。 系啦，咁啊啦，唔系不过梁梁同埋 Palu 嗰啲应该都冇问题嘅。 系尤其 Palu 啦， 唔系 Palu 你定咗噶啦嘛， 一定会想领军添啊喺我眼中，因为大家要知道一样就系 Palu 之前有啲报道就话佢喺差唔多好似75定系嗰啲渠道讲话系唔会有。畢業演唱會啊， 係啊，唔會啊， 係講咗， 最多都 係 得咗講咗噶啦，最多咪都係喺AKB 紅白入邊，係嗰 AKB 紅白係12月15日啊 ，AKB 單獨紅白啊，咁AKB 紅白佢應該會有個叫封送式俾佢嘅，我相信應該 係咯，都即係始終都要營運都要，喂你冇畢業演唱會，其實都要做翻啲嘢，即係俾啲歌迷交代送 你衰啲講句啊，你12月唔係你12月走嘅，邊有得閒開個演唱會俾你先得㗎，唔好玩啊！咁算係咁啦， 仲有講畢業漏咗嘅，咁讲翻濑户版少少啊，桥本奈奈美咧最后一次噶啦，今次红白应该 要桥本奈奈美嗰啲破身冇问题 嘅， 系咁啦，好啦，喂，咁啊嗱，讲完呢个 AKB 红白先啦，都讲个话题就拉咗咁多，拉咗咁长啦，咁啊，另外就讲下呢单啦，嗱，今个星期二定星期三啊， 哇，好轰动 喺AKB 我的太阳宫入边，咁大和田南乃。咁啊，宣布职业。 嗯，哇！呢单嘢真系我都哑咗。 好多人喺度啊，讲喺度解释个理由啊，又话夜会啊，又话打机，又话成日迟翻屋企，一大堆啦。 系算啦，因为唱到 啲 实就好多嘢， 有啲咁嘅嘢， 搵翻佢之前 又话嗰本杂志类似啦， 唉，唔系搵翻啲佢同嗰个 J 家嗰条友啲相啊，成啊，咁啊又话啲戒指啊，啲饰物啊，又话同买埋一 pair 咁成啊嘛， 唔系呢啲网上乜啲网上侦探 系咁 嘅 啦，系网上讲咯，斋吹咯，但系好难实质上，除咗文春嗰单嗰个 video 拍咗之后，其他都好难再解释啊大和田南乃都会简单咁嘅嘢。 冇咁咪嗱，虽啲讲句啦，咁虽然我个人唔中意追加，咁但系其实若果系两班朋友咁样去影下去影相啊，或者系咩嘅，其实就我觉得唔系问题嘅。不过问题系佢哋第一系个深夜，肯定有深夜时间啦。咁第二咁你知 AKB 同埋阿 J 加一路以嚟都有个都唔知算系啲咩关系嘅模式存在啦， 都系复错中复杂嘅关 系啦。咁所以 就好难捉摸啊。 好明显就系好多妹妹一都中意 J 加嘅，呢个系事实。咁可能有咁嘅好多 member 都系中意 J 加嘅。咁但系有啲嘢 咁靓仔。 啊咁啊， 靓唔靓仔嘅见智啫，我觉得 一啲啲啦。 嗱咁嗱，不如咁啦，我哋 就入翻正題先啦。咁我哋講下阿 AK 阿 Nana 專業啦。咁其實對 AKB 個設勢，但其實都有一個幾大嘅影響，我覺得。嗱，因為大家都好清楚啦。咁阿 Nana 一出嚟嘅時候啦，都真係叫做萬千寵愛在一身嘅啦。咁啊又推又 營運推都會推到 推得好行啊！即 係哇 Party Sofa 啦。 你嗰、那個喺Single 咁啊Single 入面 Unit 區入邊啦。咁係有一個眾星拱月啦，揾你做 center 咁啊，阿麻友啊、柏木啊、大 L 子啊嗰啲全部做你伴舞， 係 啦嗰只歌啦。咁另外亦都就啱啱出嚟嗰時候，亦都係有主演水深服喪屍套電視劇啦，做女主角添啦。咁其實你睇下都一直以嚟營運對佢個推得都好犀利下嘅，係非常之用力，我直頭覺得係一種暴力嘅推得，係一種好暴力推得。所以你其實你好明顯你我唔知阿 Nana 嘅心態係點啦，但問題我喺我眼中我就覺得係營運呢一下其實推得咁暴力，反而係害咗佢一下咯，因為推得太過暴力啊，令到佢可能覺得老馮啊奉旨咗啊成件事，所以好多時候咧喺握手會上面咧好多收到的態度其實是很差的，那個態度是 我領教過啦， 領教過啦， 我領教過啦，甚至我又講翻一次咧。 好，你講。 好啊。有一次，咁我應該係上年去揾佢握手，揾佢合照嘅。咁嗰陣時合照嗰陣時咧，我係咪排唔知第六定第七部係佢嘅？跟住咧，我檢單，我記得咧，就佢喺我面前打喊路咯。 打喊路呢啲好正常嘅。 我知打喊路好正常，但系大家系冇沟通咯。一开始嗰阵时冇沟通，借握个手，跟住影完相，买 pose， 跟住喺我面前打完喊路，跟住收皮啦。 喂，我知咪打完打喊路还打喊路，但系打喊路嗰下由表情到，即系由一见到，即系你见到阿娜娜啦，跟住就 握手啦。 咁握手嗰个动作，由你见到佢一刻到佢打喊路到佢走嗰下，有冇表情先？ 冇乜表情，即系唔系净系 main point 就系你其实睇张相其实 OK 嘅，只系喺嗰个过程里边系大家冇交流咯，同埋我觉得佢 就添啊， 系冇交流，同埋佢个反应系好严咯，我觉得。 即系 因为我需要话直情 仲识个冇棍， 因为我第一次揾佢咧，我嗰阵时咧仲再前一年嘅啦。嗰時仲有張 DD 券嘅，咁我諗住仲張 DD 券咁啊，咁嗰時我呃兩個次世代嘅，嗰陣時就呃佢同埋阿向井地美音，咁大家俾到個 feeling 咧，就其實向井地美音咧，其實個反應係非常好嘅，我覺得係靠得住阿大島優子嗰陣時嘅風格嘅，反而阿大和田娜娜咧個反應咧就冇我想象中咁好咯。嗰時我用 DD 券嗰時，其實佢反應只係一貫咯，我可以用。咁但係我都會俾一次機，我逢親我唔會黑 man 把嘅，好少黑 man 把，除非我俾咗幾次機會佢對我個反應啊，好冷淡啊成啊，咁我先唔會再浪費我嗰啲 DD 券啦，費事 浪費金錢同時間。 係時間同金錢都費事浪費啦，咁同埋你知啦，有時啲嘢都係。即係我可能今次唔好啫，可能下次都會好噶嘛，咁我咪試下咯。 俾機會佢， 係直情咁我今次嗰次咪再影一次咧，咁樣對我即係對飯咧，即係嗰感覺就唔好咯。 即係嗰成件事係 hea 你嘅，成件事 係梗係擺明係 hea 啦，大哥第一件事，第二個反應係嚴咯，我覺得係即係大家冇交流咁樣嚴咗就走咗咯，咁我咪再俾佢咯，下次咁好簡單個道理啫嘛。 喂，嚴呢下嘢真係唔係個個都啱玩嘅，嚴呢下。 我唔係睇下嚴邊個咯，因為你係 Paulo， 我頂得順嘅，不過佢我就頂唔順咯。 喂 ，Paulo 出咗咩嚴㗎啦？ 我唔緊要㗎，大哥，我都係當影張相啫嘛，影完張相咪係咁咪握手咁啊。其實我又唔覺得 Paulo 太嚴嘅，其實可能有時有啲 moment 咧，你可能覺得佢嚴啫。 唔係。但系 Paulo 咧，嗱佢我而家唔知点啊，佢以前其实就唔算真系嫌你嘅，不过系唔识俾反应你嘅啫，所以先觉得佢嫌嘅啫。但系问题而家我觉得佢 hea 啫，咁不过算啦，呢啲 之后后话咧，都唔系 hea 嘅问题，因为个可能个始终同你影相成咧太多掣肘啊依家。因为你依家你整咗个沙巴围墙咧，同埋咧佢唔知系咪因为见到陌生人啊惊啊。所以咧，佢好难俾到反应，同埋咧，你好想讲一两句说话都讲唔到啊！直情俾你嗰次，我嗰次咪啱啱今年三月嗰次咪影咗张合照嘅，系呃完影完，跟住俾时大夫推，俾逆云推咁样走 嘅。其实而家你唔好讲话大和田呢啲咁极端嘅例子啊，即系你话其他嗰啲一向都话神对应嗰啲咧，其实系。因为时间关系咧，系严咗啲嘅， 系磨咗啲嘅， 系即系叫做 hea 得即系 hea 压咁样嘅少少，系因为 嗱嗱臨趕走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有咩一入嚟就咩 pose 啊？所以我其實諗一諗啊，即係啊，咁嚟緊有一次，嚟緊又有一次合照會啊嘛。我諗下諗下都唔去，因為即係講真，你喂講真啦，你去到嗱、啊、去到咁樣攆落 pose 咁啊，咁樣冇嘢，跟中間係 set 機乜嘢，大家就望住個鏡頭，中間冇嘢講嘅，即係冇意思咯、哦。即係如果你話就啊，你未見過呢個 man 把，想去見下佢，即係啊，你好中意啊邊個啊麻友嘅，你想見啊，你想見下麻友叫做還個心願嘅，咁你咪去還個心願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即係好想話啊一年 update 一次傾下偈嗰啲咧，即係想話傾偈為主嗰啲咧，而你又影過相、影過合照會嘅話咧，我覺得就可以唔使去啦。 即握手會可能， 即可能握手會， 即去多啲握手會，同埋握手會而家喂，同埋而家握手會而家都有個仲好玩啊、 Full shot 嗰啲啊， 有個係 video 啊嘛，好似話 要抽咯嗰啲嘢， 抽到咪咩？抽到咪算咯，我只在傾偈啫嘛，又平咧又平多1000 yen 啦，係咪先？ 咁啊係，咪睇咗兩睇咯，我覺得係玩法個上面嘅嘢。如果你中意傾偈嘅話，其實握手係 OK 嘅。但如果你話想諗住揾影張相留念嘅話，其實你合照會其實 OK 嘅，我覺得。同埋咧，我同你講翻啲啊，如果你話有啲 member 氣咧，其實有啲都 member 唔氣噶。我覺得咧，生阿彩姐咧，真係全程係好好招呼啊。 我自己抽唔到嘛， 唉，算啦。唔係呢個問題啊，即係個問題就是，如果你話 overall 嚟講咧，其實 NMB 其實 overall 嚟講，我覺得係唔錯嘅。因為我又呃過阿瘋子啦，又呃過阿百間美流啦。其實佢哋嗰班 overall 嚟講咧， 都 OK 嘅。 唔係，即係講嘅服務態度啊，服務態度嚟講啊，即係其實唔會好 hea 咯。HKT 其實班妹仔都唔錯噶。即係我可能覺得就 AKB 嗰班管道嗰班 嗰班 hea 尤其是。因为尤其是太 top 嗰啲咧，我估佢啲呃，佢啲券咧真系多到吓死人。 尤其是有个拍字嗰啲啊，哇，都要 行。唔好话阿嫲有个麻字嗰啲咧，都麻烦噶嘛。你因为佢太多券啦，可能啲人咧， 总言之系唔系一个有字都濑嘢噶啦。 系啊系啊，总之系麻烦嘅。总之佢哋啲 top 咧，佢唔系唔想我哋讲，但系太多券咧，唔系都拍过噶。佢哋拍过documentary 咧，都见到麻友咧，因为可能要找数啊。有一次。因为他有一次没有出席合照会，第二次要找数的时候呢，他那些卷 子好像我们 可以这样， 是背到呢，我见他 拍那个卷片的、那个反应呢是死那么滞，还有呢要闭目养神。 我今年三月的时候找他的时候，因为他那天要找数、他都真的他那时候已经是第不知道第三第四部，他已经是借晒了，借了 借到不借 了。你明白还有借没 有？我见过 因为他部署，因为我嗰时系第四部，第四、第五部左右咯。嗰阵时系，今日佢提头一二部啦，跟住第三部开始有啲休息噶嘛，跟住第四部到第八部直踩噶，佢中间系唔会有休息噶， 梗系啦， 系啊，除非嗰呢段时间，所以若果你嗰一部数你爆咗嘅话咧，咁佢基本上佢可能即系最多就去个厕所去少一阵嘅咋，跟住佢冇时间，最多俾你5-10分钟嘅咋，跟住再直踩落去噶啦，所以佢系好辛苦噶，所以佢如果有阵如果佢真好似阿松珠同埋彩姐啲，其实已经系好犀利噶啦，已经系。 系啊，松珠啊，彩姐嗰啲真系上足电噶咯。真系，即系就算你觉得佢攰咧，佢唔会俾到你感觉佢攰嘅，即系即系个反应咧系俾足你嘅，完全我。所以我觉得点解彩姐一步完可以，即系一步可以抽完咧，就佢、是、有佢嘅价值咯。其实，即系如果你依家少咗，可能少咗彩姐咧，又可能少咗一扎饭噶咯。所以嗰啲消费嗰啲券就好就冇晒 噶。其实阿葵都系噶，阿古田来和都系噶，古田来和都 OK 噶。 我知古田来 和 OK， 玩得好尽噶，可以 玩得好尽咯。但问题，我觉得佢消情就麻麻地咯。 你消情麻麻地好啊，冇咁高啊，有啲系好。 唔系，因为始终 AMB 都仲有另外几个都系咩嘅，咁同佢差唔多咁高咁大嘅，咁可能喺嗰个叫做吸引力或者可能个观众缘上面啦，咁可能佢哋比佢好啦，咁所以系咁争紧啲都唔出奇嘅。 好，我睇下。 咁啊，暂时休息下先啦，咁翻嚟听完嗰就继续呢个话题啊。 好啦，咁啊讲啱啱听完嗰首啦，阿 Nalan 初 center 嗰首歌啦，嗱咁继续讲翻 Nalan 呢单嘢啦，嗱咁嗱我大家嘅标题都见到啦，次世代崩坏呢个标题啦，嗱咁但我就个人觉得即系咁样，嗱AKB 个呢铺真系叫做可能叫次世代嗰个叫做推选啫，都算几失败啦呢铺都真系叫做，嗱因为你自从前田毕业咗之后啦，咁我头先都讲过啦。AKB 在推人的时候已经变得非常之暴力的了、嗯、令到我个人觉得是纵坏了某部分 member 的，已经是 某程度上是啱的、啊 但我又不认同你崩坏这样的， 因为你看回、你被视为次世代 center 那个、之一的岛崎遥香还有大和田南奈，村明这个就不要讲了，村明这个是另外一件事的、但是问题是现在他两个都叫是 top，因为认为当初对最 top 嗰两个啦，咁另外你知阿边个系众星拱月添啦，咁而家佢两个都毕业啦，咁系咪即系话 AKB 认为你当初做嘅决定系一个系嗰个推人嘅模式，佢系咪有问题咧？咁而且你而家谂下，你嗰阵遇得咁劲嗰两，遇得最，你应该咁样讲系，你系最睇得起嗰两个，其中两个之一，你都走啦。咁你当初你谂下系咪有一个问题咧？而家啲次世代而家得翻可以带到个。头嘅嗱、你可以当向井地美音啊、高桥珠呢啲啊，但系问题七十同埋三筒士，但系问题佢哋几个而家仲可唔可以担起大旗咧？我觉得佢哋仲未咁嘅 quality 咯。 其实咧，唔好讲话咩担大旗唔担大旗，呢、這个队内嘅问题啊。其实而家系成个 AKB 咧嗰、那个认知度，即系出面嘅认知度或者出面嘅受欢迎嘅程度咧，已经 开跌到好紧要， 好紧要。 即系你其实其实咧，我啱啱犯嗰阵时就系阿前田啦，即系阿前田走啦。咁、我又睇，即系前田走一两年嘅时候，都仲叫做睇到嗰下盛世嘅。即系我见到山社样样都好靓啊，跟住个 shop 啊或者 cafe 开得好嘢啊，跟住成个出去都买山社等等。 啱啊。 咁但系慢慢，我隔咗一年冇，即系中间隔一年我冇嚟。第二年嚟到已经唔系嗰样嘢。AKB 個早刪咗九點鐘啊，刪曬，連個咖啡都刪埋，跟住 credit card， 跟住 credit card 已經買咗， 同埋啲刪社鋪越嚟越少， 越嚟越少啊，越嚟越少啊！我有個朋友去買刪社，去買刪社，我話俾佢聽去邊度買，嗰度而家都唔賣刪社啦。 唔係因為你嗰個咧，我曾經聽過咧，AKB 喺10至12年嗰期咧，啲鋪頭就係賣 AKB 生死都夠揾食噶啦。係 啊， 係最紅嗰時， 係最紅嗰陣時啊，乜即係前輪啊、大道嘅優質嗰啲啊， 嗰年代 AKB 48生死同埋 AKB 48嗰啲 DVD 啊，嗰陣時賣 DVD 即係嗰陣時咩劍圖嗰只咧，係賣係真係夠膽死咧嗱。其实你大家知道 AKB 正常嗰啲二手嘢好平噶嘛，即系新品嗰时好贵啦，跟住抽身先就唔系钱嚟噶嘛。一件图啊，二手都卖到好贵啊，嗰时件图一件图二都卖到好贵啊，即系讲紧过15,000+6,000+咁样有咁样嘅价钱，即系新嘅得20,000+啫嘛。 我另外一个发现一个问题，嗰阵时咧有一段时间咧买 DVD 啊 Blu-ray 咧，其实咧你搵啲二手铺卖咧，其实平嘅。因为佢好多咧拆咗山社， 系平好多噶嘛， 平好多噶嘛， 系啊，但系建图嗰啲唔系拆咗山社都唔系平得好多咋，即系有啲系列系，即系仍然系有啲系列系乜嘢咯。但系你话啊，但系你话好平咩？咁又唔系话平到好不能够平得好不能够接受，即系唔会突然间10 yen 一个 DVD 唔会嘅，都合 我知， 即系你6,000 yen 可能卖3,000-4,000 yen 咁样咯，即系好合理嘅， 我觉得好合理 价钱咁样样就搣咗山社冇乜所谓睇，咁啊好多好容易卖。咁就嗰时係好容易买到电视劇啊，电视即係譬如 AK Bingo 嘅初初啊，跟住咩魔法电台 SK 魔法电台啊，一大堆， 或者神 TV 咁样， 神 TV 啊， 韩 AKB 嗰啲 XX 啊， 嗰啲 XX 啊，初名初名嗰啲好多，好容易买到啊，其实我都买咗几隻都睇得好开心。咁虽然冇字幕唔紧要啦，即係 唔紧要啦，冇 字幕啦，咁就係买得好开心，即係好，即係你谂下一个。即真係一個天堂嚟噶嘛？對於一個即係打大佬式嘅人嚟講，咁但係其實你而家先犯 AKB， 當你第一次去到日本踏足親完呢個土地嘅時候， 變曬。 我点解我睇跟抌就拖睇 AKB 嘅？ 唔系，你如果你嗰期应该系 Love Line 噶啦，应该系 Love Line 做 Love Line 做睇 AKB 嘅， 系啦。跟住，因为其实咧，你睇翻嗱，除咗呢几年啊举办个诶系咁捧咗上嚟之外啦，咁你其实加上你好多 idol 团都兴起啦，因为 AKB 嘅关系带翻你好多，例如沉咗一排嘅早安少女组啊，又或者系桃之幸运草呢啲咧，咁系因为 AKB 嘅关系先弹翻上嚟，佢先弹到上嚟嘅啫嘛。咁 成个战国时代 系嗰 个 系。是他们分薄，首先一来分薄了 AKB 那个本家的繁流向先啦。那另外其实近这几年 AKB 负面新闻不断都有关系的。嗱，所以啲讲，我真是臭口啲讲句 ,AKB 而家咁係好臭㗎。你讲你同举版同埋同呢啲比上同举版嗰啲比上嚟㗎呢係真係冇得比㗎。好乾淨㗎。好乾淨㗎。 即係爭成條彌敦道 真 係 好真係可以话好乾淨㗎举版同埋奶田嗰啲。 冇错。 係咪先 嗱我鍾意奶田啲姐姐 奶 田。奶田好啊。 奶田好啊。 奶田班妹妹有颜值㗎嘛。嗱衰啲讲句而家係讲颜嘅世界係讲样嘅世界係咪先你讲一句你有样而吸引到人嚟睇嘅先。 我就握手卷我都係咁玩咋嘛。 即係好以貌取人㗎喎而家。 根本就係啦。喂你讲真嗰句你对一个姑娘，你唔睇嗰个表演或者系咩之前，其实你第一时间一定系睇样先噶嘛。 样决定嘅奶身讲完， 奶团生命始导啊，奶团生命始导，所以佢一定 你其 实拣个 man 把全部都系有样先噶。 你其实见到奶团，哇，成班哇，个个 靓姐姐咯 ，model 嗰啲 靓姐姐咯。 大小姐，但全部大小姐嚟噶嘛，行呢个路线。 着嗰啲衫啊，着嗰啲衫啊， 着咩衫都 OK， 真系掂喎。 即系佢着嗰件嘢。 但你睇到 AKB， 你睇咪睇得出啊？奶團嗰班，所以啲講句係一個喺班有大小姐路線，全部都係有樣有身材，有身高嘅。 有身軀， 係啦， 有身軀， 係 身軀。 除咗嗰個 咁你睇我今日先啦。好啦，咁所以其實你睇翻嚟講，係一般人嚟講，以嗰個路線嚟講，咁 AKB 係玩輪加女孩 feel 嘅，咁加上佢係以嗰個叫做活潑可愛為主，咁但係問題你呢個路線同嗰個比，人係中意挑戰啲高難度嘢嘅， 要質素質素 係啦，喂佢中意揀一啲嗱，即係我好老實講一句，輪加女孩同埋你對面同學嗰個大你學校個大小姐，咁你揀邊個啊？系咪先？好多时候你同家女孩都唔会理，都唔会理噶啦，都系当朋友，所以点讲系当朋友或者咩成啫嘛。 大小姐啦， 咪系咯，所以奶团嗰、那个奶团嗰班生命指导啊嘛，所以 佢哋间学校啦，够大小姐，屌、不过呢样嘢咧都系即系即系呢样嘢，其实对肥秋嚟讲都冇所谓嘅，即系左手交右手嘅啫。 大家都系自己人啊嘛。 对我嚟讲就系，但系对我嚟讲唔系啊嘛。 喺我眼中都唔系 啊。但系嗱，即系但系咁样样，其实真正令 AKB 死得快咧，系真系嗰句，即系超荣同埋又生俾人斩 呢单嘢系 嗰个系死好明显系死得好快，因为 AKB 因为咧，其实佢卖亲和力啊嘛。你喂大佬。你大佬，你而家叫嚴咗好多，入去又嚴咗好多，即系又要手不手不， 嗰、 那 個隔膜 係 嗰個隔膜係多咗好多， 隔膜多咗好多。 即係突然之間，本身大家飯同啲成員之間嗰個距離好近咧， 同埋你握手咧，你樣嘢都即係 有冇台有剩， 有台有剩咧。跟住好啦，你縱使你而家係好多嘢玩，即係而家又話咩 two shot 啊，又話乜 要 show room 啦，其實 show room 我都講咗係。我自己覺得 show room 都是一個補償翻，即係嗰單嘢，其實為咗想再親近翻飯同啲成員，佢哋嘅手段咯。 其實咪就當年反派小城講嗰啲叫做 virtual 握手會咯。 但其實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即係嗰種即係可以改變翻去翻以前嗰個狀況，就真係仲有好大好漫長嘅道路啊！我覺得係。 唔係咁，但係 唔係都要開始去習慣一下一啲新嘅模式啊，成啊！因為我覺得咧，依家如果仲靠以前嗰啲渠道，即係上電視台啊，成咧已經滿足唔到一般飯嗰啲渴求啊，或者慾望咁樣。 大家覺得同埋即係其實 AKB 而家出現呢個問題，我覺得營運。即系嗰个责任系真系责无旁贷嘅，即系 我觉得咧有某程度上咧，可能咧肥秋俾人削权削得太犀利咧，所以咧将好多嘢咧交外判咗俾，即系可能交咗俾营运自己搞咧， 就乱咗嚟啦， 同埋就会冇思路咯，即系冇 touch， 即系叫做冇触觉咯，对一啲某程度上有啲即系比较 creative 嘅 idea， 佢就会谂到就做咯。就冇谂过个后果啊，或者个营即系做得好唔好咯？ 即系而家 AKB 嘅问题咧， 其实你见到营运推嗰啲人咧，啲 member 咧，其实系乱咁嚟噶。 系啊，真系乱 嘅，系好乱，好乱咁嚟嘅。 即系呢期想推呢、這个，嗰期推嗰、那个，即系我哋就好难捉摸啊。 系完全系完全冇话捉到条路啊， 冇 pattern 噶，完全。 同埋咧，佢有啲有时有啲 event 咧，你觉得系好乱，好乱咁嚟。例如咧，啱啱最近即系最近搞过两次秋制或者春制嘅夏制嘅、 啊， 其实咧睇翻好多型好多channel 上面啲 feedback 咧，其实都系觉得好乱。即係搞咗一次，第一次亂啊，正常啊。但第二次仲係咁亂嘅話，其實都 overall 嚟講係有啲問題出現咯。喺營運，我覺得喺營運做嘢嘅方面， 根本上就係冇安排、冇成、冇計劃， 都唔係安唔安排問題，同即係只係個問題就係佢冇諗，即係冇認真檢討嗰件事咯。而亂再一次亂咯， 即係我唔係因為你你前線嗰扎，你衰啲講嘅，其實前線嗰扎有可能需要即係同阿肥秋或者同幕後嗰扎真係好好地傾翻場偈咁樣，因為你講真句，其實我哋睇得出佢亂曬大量嗰啲，咁其實佢幕後更加亂嘅啦，一定係嘅。如果唔係，我哋睇得出到啲亂過，咁即係已經係好犀利嘅浮曬上面嘅啦。咁如果你嗱，即係講翻嗰句，你黐西袋你呢度，你冇得，你冇辦，你成班個。營運嗰邊根本上就擁人嘅方面，根本上就是一時一樣，冇持續性。嗱，好似你以前啊 HKD 咁，你擁阿 Melo 出嚟噶嘛？咁咪阿當然阿、啊、當然 Hello 片得啊嘛 ，Hello 片 Hello 片 咁咪 Ready 唔到啊嘛？咁但係你擁咗 Melo， 咁但係問題 Hello 片搞掂啦。咁問題你對 Melo 嘅力其實。当时你而家系对 Melo 嘅力啊，虽然 Melo 本身都有问题啊，佢肥咗咁，突然间五个仔中咗咁多， 系咯，我都 中咗咁多，唔知点解。咁但系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咁但系问题， 大和田都系 嘅。佢而家嘅情况系，佢衰啲讲句，佢而家俾咗做中层 member 咯。佢而家我飞唔到佢作为一个top member 嗰个排位咯， 俾啲。 我飞到作为 top member 个排位啦。我阵间讲下 HKD 五周年个演唱会嗰时候咧，那个公演咧，我话俾你听点解啊？咁你我嗱咁，加上佢而家系咁推阿哈纳赞出嚟先啦。咁但系问题哈纳赞嗰边开又照咗几耐啦？ 我好想见哈纳赞啊，因为依合照会我有抽嘅一张， 我都有。咪呢个投诉话阿飞机叔唔理佢 啊， 扁嘴真系 扁嘴啊， 真系开心，一见到拍想喊啊，变咗够爱啊，即系够爱同够爱喺度。恭喜阿罗。 所以你其实如果而家我觉得 AKB 你而家次世代方面，其实我真系好心理一件事就系、是、你推一翻，即系你谂清楚你个路线点样行，点样成。如果唔系，我真系觉得我次世代我唔知道可以挨到几耐，同埋可唔可以接到位咯。嗱，衰啲讲句，阿麻友仲有阿柏木嗰啲前辈，我都唔知挨到几耐。 真系可以。 嗱，若果如果麻友、柏木、紫原、彩姐呢啲重组啲 budget 之后，我睇你个股点死。即係呢個我真係我即係隨時講啊！你真係隨時可能停執噶啦，因為而家係冇人接到實。 我認為咧，其實個情況就係會可能會衰落去咯。但如果你話執嘅話，我又覺得有冇型就冇嚴重到咁樣嘅，因為你魔靈量咧，即係我講第二隊啊，唔介意啊。因為咧魔靈量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因為嗰班 top 都走曬嗰陣時咧，係冇人接到班嗰陣時咧，其實沉咗一輪時間嘅。即係佢沉都會沉嘅，但問題如果要起翻咧，就要睇下佢之後接到替機同埋有冇新嘅 member 可以彈得起咯。其實佢都持續咗好耐啦，魔靈娘呢啲咁嘅 觀 都 沉咗差唔多十年， 係差唔多沉咗十年，依排可能彈先叫開始彈翻起。 A K B 有咁耐咪沉咗咁耐咯？ 咁啊都即係 A K B 嘅興起就係 啊，魔靈娘嘅沉落咯，沉淪咯。但係只係個問題就係你我又唔會覺得佢唔會彈翻起嘅人嘅，不只係依家可能依家冇問呢班嘅 member 做 救 暫時都救唔到咯。 即係所以其實營運真係要開啲檢討會啊嗰啲咧，真係要去大家即係同肥差嚟傾下究竟。未来的方向是怎样 冇计划嘅，因为根本上 即系短视嘅，佢哋系好短视，定系贵钱急功近利。 好啦，唔讲啦， 讲呢啲唔好啦。 嗱，咁啊，呢单嘢又系要屌嘅呢单嘢， 又系唔开心嘢。哎呀， 讲。 NGT 又衰咗啦，苏拉 呢 个都唔知咩事。 真烦， 沙真烦嗰单嘢，你阿奇解释过都可能唔会啦。但系呢个真系冇得话唔会啦。 Oh my god， 呢个真系 嗱，NGT 山田野佢啦，咁佢上个礼拜尾嗰啲时间啦，咁咪喺苏拉入边就喺度初苏拉嘅时候，突然之间哭诉，就话俾人要挟，话私信就话乜嘢 又要爆出嚟， 系啦。 跟住咧就後屘咧有個飯咧就話出嚟，我冇話乜嘢，但係問題我因為我見到你個私人 Twitter 上面咁又同其他男人個相，希望叫你小心啲，咁啊希望就叫管理好啲咁嘅相，支持你啫。 嗯，係。 而家呢單佢又而家呢單嘢咧，嗱衰啲講句，口同鼻拗，我唔知信邊個。 哇！是不是又玩呢招啊？ 唔係唔係，某程度上嗰、那個飯咧，佢係後爆嘅嗰張相， 係啊，邊個爆？ 只係山田嚟，佢係佢自己爆先嘅， 自己爆先嘅， 係啊，所以佢諗住先發制人，結果啊，俾人又爆翻轉頭， 係啦。 其實佢嗰個做法咧，可能真係冇經過營運嘅商量咧，佢究竟點樣做咧？ 口同鼻拗， 自己就爆咗出嚟咧。其實我覺得佢自己都唔啱先嘅。 唔係啊，呢單嘢我唔理邊個乜邊個，因為我呢單嘢我先講咗咩先啦，咁呢單嘢個飯同埋嗰個新爺佢之間嘅問題先啦。呢單嘢咧好明顯就是口同鼻拗嘅，你根本上你唔知信邊個先好嘅。如果作為飯嚟，作為一個叫做一個叫做外圍人啦，食花生咁睇啦，呢單嘢其實你係口同鼻拗，你唔知道究竟邊個講得啱邊個啱，係咪先？咁啊，阿山田野管呢個問我先唔講嗰個飯嘅問題先啦。 係 阿山田野管咧，佢呢個問佢。出得呢個咁嘅舉動咧，我衰啲講句，你係錯得離曬大譜。 錯在邊度咧？ 嗱，咪第一，佢開 show long， 你跟住咧，我唔知道你有心定無意爆出嚟。係。咁但係問題呢？首先，第一呢單嘢係唔應該講出嚟嘅。你諗你，而且你發覺，如果你覺得你俾人要挟要成嘅話，你應該係揾北原李英或者係揾 NGT 營運同你商量，而唔係自己喺 show long 解決。 喺個平台度公開。 系冇错，呢啲系唔应该咁样，唔应该咁样做嘅呢一样嘢，因为你个即第一，你个私人账号你俾人 check 到出嚟之后，你手多多揿咗入嚟啦，呢个呢个系你个问题先。首先第一，咁但系问题，若果人哋私信俾你系因为有嘢同你讲嘅话，咁你觉得佢，我唔知佢究竟当时你谂紧啲乜嘢，但系问题有出现嗰个问题，你第一时间应该系揾营运同佢讲，一系你自己删除你自己嘅 Twitter， 一系你就系乜，一系你就公开你自己 Twitter。系咪先？ 唔系公开 Twitter 就 公开 Twitter 就 好似唔应该嘅， 唔系咁 即系个私人嘅 Twitter 始终都唔系 opening， 只系而家 in case 咧，只系我听翻嚟嘅消息啊。其实佢嗰个饭咧，其实都冇谂住公开张相嘅。其实嗰阵时咧，就其实我睇个饭嗰个资料咧，佢就话咧，佢只系喺剧场嗰阵时散场嗰时咧，就会有个见送会噶嘛。咁佢曾经喺个见送会同嗰、那个同阿山田野会讲过呢件事。咁咧就阿山田野会可能就知道呢件事，但系冇俾反应嗰个饭，那个饭就先可能用啲要挟啊成堆字眼嚟同佢讲，跟住佢可能惊得滞，就冇同营运商量，就自己喺 show 咁爆。 佢系咪佢系唔系纯粹好心提乜嘢？ 系啊，其实我认为嗰个饭其实就我觉得那个饭系其实冇心去要挟佢嘅， 系 因为我睇嗰个饭嗰个路线咧，其实佢都冇谂住爆佢呢张相出嚟嘅。 其实就 只系佢只系话知我见到可能见到呢件咁嘅事，叫佢小心啲，或者叫佢唔好啦，咁样你唔好再俾人爆俾人捉到啲痛脚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只系。阿山田野佢呢个人系冇留意呢件事，即系唔系好留意。 你个意思系会错意？ 都唔系会错意，只系话可能只系嗰个饭同佢可能沟通上有啲问题。依家佢就变咗阿山田野佢就自己爆呢件事出嚟。 讲嘢讲一半嗰啲啊，即 系唔系佢谂住就谂住咁样可以揿即件事，结果只 系大， 结果自爆咗件事。 唔系佢可能想希望呢件事佢 引爆咗， 希望有人撑佢。但系问题佢呢件事根本上系做咩？佢唔应该咁样做。 但系其实如果佢讲呢句说话之前，其实应该系任何人都唔知噶嘛。 系咯， 无端端就话， 会知 即系应该就系无端端就话你唔好想再医我啊！ 系啦， 即系俾好似公开警告 你，即系意思系佢可能扮可怜，佢希望嗰个饭咧就唔好爆佢啲料出嚟， 铺得唔好， 佢就铺得唔好咯，因为 啲反效果， 反效果咯，成件事，因为我以我睇法咧，其实咧就嗰个饭其实冇，佢系冇谂住再爆嘅，即系冇谂住知我，即系我同你讲咗件事就算啦， 应该系冇谂住爆 啊， 我都觉得系冇谂住爆，系后屘，因为佢喺 show 都冇讲咗呢件事出嚟，佢先好嬲，先爆呢张相出嚟。 好明显就系佢呢单嘢，其实佢根本上系我唔知佢究竟觉得嗰啲相系个情况系咩情况啊？佢好明显就系想呢件事系只镬射咗俾一个饭，就话我俾人要挟，而家成就想人撑佢。咁但系问题，你谂下，喂，你呢件事你冇理由自己私了噶嘛？系咪先？ 系咯， 你应该系等营运帮你搞掂，你帮你拆噶嘛？呢啲应该系。 如果佢可能有两嗱，如果我分析我分析你个 case 啦，嗱佢可能咧支持佢另外有一镬，咁啊唔同得佢哋讲，咁啊于是就系自己嚟，一系佢就戆居嘅，不过我做，一系佢就戆居，佢又冇同，即系学你话斋，佢做咩唔同佢讲啊？咁其实有两个，其实有两个分析可以谂，可以讲到嘅，一系佢戆居嘅，一系咧佢身有。有啲嘢啦， 身有事 啦，身有事啦， 其实可能唔止一单嘅， 佢一定有一单我一支持另外一单我话包嘅，咁佢咁可能已经俾人警告过啊，成咁样，咁如果或者呢单或者呢张相本身已经够大镬，足以炒得嘅，足以搞得掂嘅，咁可能咁样，你冇做威胁啦，咁样唔出奇嘅，即系可能咁样样，即系严重到咁样样啦。咁但系事件到而家 到仲未，都冇乜下文， 冇下文。佢而家应该佢而家俾人说紧佢噶，应该系，因为我睇翻近排好似 NGT 嗰个供应个名单，我都唔记得 佢名。咁啊，应该 要说一排嘅，正常。 我觉得依佢一定要说嘅，可能未必会到毕业，因为个问题，始终佢都仲要啱啱叫做开始扎，即系打稳根基咧。如可能某程度上咧，佢件事又唔好严重，去到要炒嘅严重咁情况，因为佢始终只系可能同人影张相，而且可能嗰个同学咧又唔知系咪真噶嘛呢样嘢， 咁要慢慢睇啦。 所以要慢慢睇下佢跟住 个事态发展啦。 但系张相系公开咗，大家揾 公开咗，系揾到噶， 揾到 网上揾到。 我睇嗰张相，其实嗰张相唔系好严重嘅，只系可能几个同学。 嗰张相其实好普通啫，几个 friend 咁样吹下水倾下偈， 几个 friend 几个 friend 几个 friend 两男两女， 咁就冇嘢啦。 即系佢包配咗其中 最怕贴纸相啫。 咪都其實都應該貼紙相， 好似係啊，直頭 唔係啊，好似阿邊貼紙相兩個人嘅貼紙相咧，喺日本就好罩忌嘅。咁但係如果你幾個人咁樣攆埋一堆貼紙相就冇嘢嘅，咁即係冇嘢啦。咁即係冇嘢啫咯。 所以佢唔會好嚴，去到嚴重到 未去到好嚴重， 要剁噶咯。只係可能佢今次唔 個處理嘅手法上面係出咗 啲問題咯。 唔係，因為唔係，知唔知點解我對呢單嘢咁嬲咧？係因為佢呢個唔係，我係覺得佢係有心攞嘢。出埋个饭啊！我觉得佢系有心，觉得佢个饭系咁样。佢我唔知佢跟个饭同佢讲嘅态度系点嘅样，但系问题佢呢个饭系摆明系要个饭，系要佢食晒所有嘢， 即系要佢屈服， 要佢屈服， 梗系。 你唔应该咁样同个饭，唔系因为你爆出呢单出嚟，好明显你系同个饭讲，你唔系我嗰皮嚟噶，你唔该你唔好搞咁，喺咁时间搞阵， 即系警告啦，公开警告啦， 唔系公开警告， 即系唔系是男送女， 即系只系佢可能博同情，我觉得系谂住博同情，谂住啲饭咧会企。个病结局咧，其实个饭咧冇做错，只系个所以咪变咗啲饭，反而企咗另外，即系嗰个爆料嗰个人， 冇人撑佢咯，有啲 人，所以变咗冇人撑佢嘅话，佢 lose 咯。 今日自縮啦， 佢一定自縮一排啊！所以我估你唔除咗握手會同合照會見到佢之外，其他時間可能 都 會 呢排咩噶啦， 都唔會再見到佢噶啦。 即系我谂呢单嘢都会对佢未来都可能。多唔少有 事，依家可能再睇， 再睇啦，再睇下啦。 呢单嘢唔讲啦，好啦，咁啊讲另外一单啦。咁啊 HKT 咁啊早几日啦，就五周年纪念活动啦。咁啊啱啱喺咪五周年活动之前啦，咁亦都喺亦都展现晒之前啦，咁啊同搞咗个晚餐会，我搵咗飞机叔出嚟就帮手。咁 啊，你讲嗰系阿子源嗰个系咩啫？嗰个 Dina Show 嚟嘅 ，Dina Show 啊 ，Dina Show 系侯顿。揾派飛機去做嘉賓啊嘛， 即係哈娜就嗰個啊， 哈娜就咯， 唔係飛機，未到，飛機叔嘅話啊嘛，你阿子賢話揾咗天才吉他手出嚟幫手啊嘛，喂你咁樣好難出場嘅喎，飛機叔咁樣串佢啊嘛，好啦喂唔敢講，發邊嘢講下算啦，咁啊講下五週年紀念活動啦，嗱咁啊11月25日咁啊就 HKT 咁就五週年紀念五週年前夕啦，咁啊就搞咗就 39小時嘅連續嘅活動。 系啦，唔系分两日嘅，分两日嘅39小时嘅活动。咁就朝头早真系叫做我哋香港时间7点钟，咁对嗰边8点钟倒塌揿咗起身就要开始咁啊！第一场公演啊， 真系辛苦啊，真系辛苦啊！ 佢第一日系啦，咁啊 辛苦睇嗰个 都唔系 辛苦晒，即系饭又辛苦， 大家辛苦啦， 成员都好辛苦。 唔系佢讲咗一个佢辛苦系因为早起身啫，咁但系嗰个时间嚟讲 OK 嘅，咁啊日本嚟讲啊，因为八点啊嘛，咁嗱佢又。朝头早就8点钟咁啊，玩到夜晚11点，剧场啊，咁啊，另外佢嗰、那个喺 剧场上 边台，咁亦都有搞咗强一啲叫做开咗个舞台啦，亦都搞咗啲活动啦。咁啊，例如有啲嗰啲古嗰啲差嗰啲盒入面有啲乜嘢啊？ 哦， 阿 Uli 爷嗰阿黑猫嗰个我真系吓亲咯，因为佢嗰只蟹嚟咧，喂，但系佢只蟹好似系生噶喎、 哦。咪仲要冇冇嗰个框个框个框咧 冇扎噶， 冇扎 啊！咁咪抢佢咯， 哇！好似争啲 剧，咦？咪即系好似整下西野未见嗰啲嗰只嚟噶喎，嗰个系嘛？ 即系 AK Bingo 嘅啫。 喂，但系问题， 西面嗰个都叫安全啦，佢前面 即系类似，即系类似咁嘅嘢，不过里边 系咯，即系里边 系古古入边嘢俾啊！我觉得只蟹真系危险咗啲，因为你只蟹咧，你啲杠咧，你会夹到，会夹到只手噶嘛， 痛噶， 痛噶， 咪严重可以断手嘅，断手指嘅。 唔系佢嗰只好似系北海道嗰只雪长蟹，应该就冇咁嘅力度嘅。 算啦， 不过都好痛噶， 都痛噶，大哥。 即系你对住个细仔嚟 嘅，好似争啲夹到噶，我见到啲手指争啲。 系啊，咁另外亦都就玩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啦，例如啊唔知咩啊有啊咩啊 Melo 同埋啊蛙家阵，唔知玩双扑定唔知乜鬼嘢先啦， 单脚企仲要单脚企撞开对方。 咁啊，另外有个 man 摆就喺度食嗰啲 wasabi 泡食到呕啦，咁啊诸如此类啦。咁啊天台上面玩得都几 high 嘅。咁啊另外就喺剧场入边啦，嗱佢用翻以前咧旧 HKT 剧场嗰个模式嗰、那个嗰、那个剧场模式嘅。咁不过佢又冇旋转舞台，我初头用嗰旋转舞台有两个。不识转嘅，咁佢就第一日啦举行咗四场公演，咁另外就夜晚喺11点咗，亦都开咗另外一个叫做唔知乜鬼嘢 show， 我唔知咩啦，咁系成班 man 着晒睡衣，咁喺个公演舞台上面唔知搞啲乜鬼成嘅，嗰、那个我冇睇到嗰、那个 系。 咁就玩到好似玩到凌晨两点噶，我记得，好似玩到凌晨两点，冇错， 玩到好夜， 系啊，所以喺嗰、那个喺嗰啲喺嗰个叫做剧场。佢睇到啲都系咩嘅，都系阿叔背嘅，通常都系咁啊都赌另外第二朝咗26号正日啦，朝头一日赌塔揿咗起身，咁啊就举行咗另外第二日举行咗三场公演，咁啊睇第二日咧就26号啦，咁啊朝头咗一场公演啦，中午一场啦，同埋夜晚一场，夜晚嗰场就系最主要嗰场， 系最主要 嘅公演啦， 五周年公 演系啦， 犀利。 真系犀利，致敬要向啲。 喂，咁样，喂，咁样咧，如果睇嗰啲抽飞嗰啲，都要点样抽噶？嗰啲 咪都系正常咁抽啫， 正常抽嘅。 系啦，咁嗱。 中间玩嗰啲 有冇玩？ 喂，中间玩嗰啲好似唔使抽嘅，可以直接上去睇。 免费嘅，免费入场嘅。 哇，正 哦！我都要免费上去多啲。 梗系啦， 不完咗啦，不过完咗啦， 六周年啦， 出年六周年嘅。 佢嗰个嗱，咁咪嗱呢场喺呢两日个纪念活动入边有个 man 包，我亦好赞。 哇，要拍手掌啊！真系 太野油鬼， 哇，致敬，哇，犀利。 佢两日入边有七场公演加一场嗰、那个叫做 Good Night Show， 咁嗰个系即系碎碎嗰个啦。嗱、 啊， 佢除咗 Good Night Show 冇上之后咧，七场公演佢上咗六场。 哇！ 上哇！佢真系讲真嗰句，佢真系叫真系抵赞啊！ 剧场女神嚟噶， 佢以前都好劲噶，佢不嬲都好劲噶， 佢不嬲都好劲噶， 系啊， 就应该 keep 住最多剧场公演嘅。 系啊， 佢跟住到上日摇咯，冇 即系 HKT 嘅剧场女神。 佢因为佢嗰、那个佢出现佢当年因为喺 HKT 做最后场官嗰时候咧，佢都自己走咗去 TMH 帮手噶。 哇， 系啊， 可以佐藤阿美彩啲好朋友嚟咯， 系咯啲。 所以冇佢唔掂噶， 金牌 即基本上系 Team H、Team K 4同埋 Team T 嗰啲冇参色跳嗰只， 我估真差唔多啊， 差唔多 T 就未到嘅 ，T 都未到 ，T 都未 有， 未 有噶嘛， 不过阵间讲噶啦，咁嗱。佢三日入面咁啊，佢兩日入邊啦，咁七場公演啦，咁第一日嘅公演其實都冇乜話係咩嘅，咁除咗真係佢真係叻女啦，咁啊上咗四場啦，咁第二日上兩場啦， 好嘢， 犀利， 咁啊，另外就係啦，咁啊，另外就講喺26号第一場公演啦，咁喺呢場公演咧，其實我覺得係擺到明有心係冇俾司馬蒙上場嘅，就係 T2 full member 同埋加埋四期研究生上嘅，咁喺公演最後啦，咁第一封信俾隊長 Emily 啦，咁 Emily 就讀出啦，咁啊12月17号 T2 正式有 team 公演啦。 哦， 系啦， 嗱，因为嗱，而家 HKT 嘅公演其实分三个嘅啫，Team H 嘅剧场女神啦 ，K4 嘅Sasha Baron 高人啦，仲有就系向日葵组嘅太太伊玛利亚照，系扎 暫時未有 T2 啊，冇 Team D2 名嘅公演噶。 OK， 而家咧咁啊，佢都公布咗啦。咁喺 Team D2 咧，亦都就係有嗰個叫做手牽手嘅公演。 咁啊，咁啊 Team D2 再加 四期生 嘅，係啦，得啦，咁 夠，咁夠夠夠腳嘅， 係啦。咁而家11月26日呢日咧，亦都系另外部分未出公演四期生咧，都系出公演嚟嘅，因为都系十二，因为四期生入边咧，其实系有部分 member 系未有出公演嘅，暂时嚟讲，系11月26日咧，当日佢终于都系四期生全部出晒啦，都有公演啦。咁咪另外亦都系我哋嘅子皇帝啊， 哇，终于 子 贤 啦，咁啊个新剧场debut 出道日。 佢幾多手指數都埋咁耐公演啦， 係啦，好耐噶啦。 劇場幾時開㗎？ 今年咯，四月咯。 佢三月主演公演之後，跟住冇做過公演啦。 係冇做公演， 冇做公演啦嘛。冇 半年喎， 差唔多 半年以上啦， 半年以上 冇啦， 係啦。咁所以佢而家佢阿子源而家呢就叫做咩啦，初 debut 公演啦，咁咪都一個唔錯嘅一個咩啦，咁同四期生啦，咁頭先咪提及過啦，有兩個有除咗邊個之外，有兩個 member 我留意嘅。咁唔知係可能係我推或者我特別睇啦，就係阿莫利亞斯同埋阿沙耶贊，即係新保元同埋阿連沙英。因為其實睇翻咧，佢兩個個好多位都好靚咁，我留意到佢兩個睇嗰啲咁嘅公演嘅位，我唔知係營運而家擁佢兩個定點樣啦。因為阿莫利亞斯我就唔係太過，我冇乜，我就諗唔到咩嚟啊。但係陸連沙英，因為佢之前曾經提及我提及過啦，佢同阿邊個好想 我知 舉辦個大帝啊嘛， 我知道邊你家啊嘛，佢兩個拍埋一張相嗰時差唔知邊個打邊個咁嘅分鐘，好勁， 好似啊， 好似啊， 每一分鐘我認唔到啊，係啊，咁所以佢兩個就都一個唔，佢兩個都係一個叫我覺得就係一個唔錯嗰個叫做 嘅顏值咯，我覺得 係啦。咁嗱，頭先咪講緊提到 Melo 嘅， 係。 阿 Melo 咧，我喺呢几场公演我发觉到咧，佢个排位系同以前比系冇得比噶。因为喺 Unit Doku 入边咧，咁叫纯情主义手 Unit Doku 咧，本身如果以 Melo 以前嘅排位嚟讲，佢应该系 Center 嚟噶嘛。佢变咗做右手边嗰、那个、Center 变咗 Molybong。所以我先系点解 Molybong 呢排俾佢都咁行？唔系呢排点解个排位咁靓咧？咁点系咪 Melo 点解呢排嗰个跌得咁犀利咧？因為點解話營運點解嗰個叫做推嗰力度係完全碰曬咧？所以我就覺得呢度係呢度嘅問題咯。咁但係睇翻嗰個五週年嗰個其實幾年公演咧，係得兩個 man 把係要俾人鬧嘅。邊兩個咧？ 請講全名。 沙古拉同埋哈魯比，佢兩個 嚇。 点解呢？ 正常啊， 竟然 阿子源都出两场，佢两个够胆咧，就系出一场 啊， 仲系最尾嗰场， 仲系最尾嗰场。 咁你咁可能人哋都嘢做咧，唔系嘢做啦。咁子源都七，子源都半年冇出啦，你又唔闹？ 咁出两场啊嘛，几出咗？ 咁你又闹佢半年？ 唔系，咁人唔系，咁人哋阿沙古娜拍嗰个咩？嗰个马路衰街新嗰出啦， 拍新嗰出啦， 主角嚟喎， 王啊！ 系咁，其实佢翻嚟。咁其實佢嗰日朝頭早咧，有十六號朝頭早佢又喺天台度做 show 嘅，咁 我一就咁遠，咁都 OK 啦， 都 OK 啦。 係因為佢哋之前嗰日25號嗰日佢哋要喺咩嘅喺東京有個音樂節目，咁都咩嘅，不過咁都要揾啲嘢講下嘅。不過阿沙古娜買咪先抵死佢， 有走音， 冇走音，因為啲人串佢話咩啊嘛，冇啲咩乜串佢冇出公演啊嘛，佢咁啊，我出你出曬七場啦，跟住啲人話你得唔得啊？出曬七場。不过呢个五周年公演就几好玩，几好睇嘅。咁期待佢六周年有啲更加好嘅。 系咪有啲公有啲最后有啲嘢公布咗嘅？ 系啦， 五周年 就系HKT 咁啊九单 系出咗， 于明年咁啊2017年2月15日咁啊正式发售啦。 咁啊名单出咗嘅啦，之前都其实歌都出咗噶啦，已经其实 歌都出咗噶啦，因为一个动画嘅主题曲嚟噶嘛，所以佢正常嚟讲都会出埋嘅歌噶啦。 咁啊就睇下到时大家睇下 六周年啦，睇下 睇会有啲咩玩，或者系到时睇下出年唔系睇下去抽握手会啦。 到时先再讲， 系啦， 搵个散车就嚟 到啦。好啦，今日集就到此为止啦。咁啊，下集留意啦。 好，拜拜。 ¡Gracias!